己准备好了没有？萧亚轩的这一首歌曲是不是带给你这样欢快的感觉？在一个岁末即将迎来的年初，不知道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呢？从这周一开始，我们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这年底的心情哈。周一是幸福，周二是快乐，周三呢是希望，昨天呢是感恩和祝福，今天呢就是温暖了。确实在这样一个冬日，特别在今天，大家需要温暖。早晨出门的时候真的好冷，昨天呢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力了哈，还一边走到河边一边还说，这冬天怎么不冷啊，这河水怎么不结冰啊。然后今天早上，好好好，你挺冷，你够意思。昨天呢一场大风哈，然后北京突然就降温了，出来的时候车显示车外的温度是-5°，所以提醒还没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多穿一点，戴好手套，戴好口罩，这些都需要的哈。好了，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就是温暖，想想那些让你温暖的歌曲都有哪一首。好了，来下载蜻蜓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温暖，最让你温暖的那个人是谁？最让你温暖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最让你温暖的那首歌是哪一首？还有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今天要派发红包啊！今天是很多人要去欢庆欢度的日子，怪不得早上出来的时候路上这么堵，出什么事儿了？好了，今天呢晚上哈，大家要注意了，可能一些地方的这个周边会非常拥堵，要提前把你的神器啊拿出来，然后哪里哪里导航导好，然后早点出门，最好就不要开车了哈，骑个小黄车，我发现挺方便。哎，我发现现在骑车真的特别方便耶，然后也不堵，骑个小黄车或者小蓝车或者小，现在就有黄和蓝哈。真的特别方便，哎，绿色出行还低碳环保呢。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 One Direction What a Feeling。 第四位郁可唯水中花。第三位汪苏泷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第二位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第一位黑豹乐队 Don't Break My Heart。 汽车音乐排行概 Auto Music Top List。 Dresses catch the light. In her eyes there's no lies, no lies. There's no question, she's not in a disguise. With no way out and a long way down, everybody needs someone around. I can't hold you too close now. Through the wild, through the wild. What a feeling to be right here beside. Oh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One Direction What a Feeling， 上周第五名，本周还保持在第五的位置，相当不错了。他已经入选了2021年度十大汽车音乐，我们选的哈，听众朋友选的哈。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闲话少说，继续攀升了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现场演唱的，感受一下郁可唯的现场魅力，重新演绎的《水中花》，上周第六名，本周晋升到第四位。 多少繁华如梦，曾经万紫千红，随一风吹落，蓦然回首中，换来万物烟雨，逝水年华流走，不留一踪。我看见水中 对音乐一直有着高标准严要求，很少出单曲的他似乎把所有音乐和爱都投注在每一张唱片当中了，都给他一些支持吧。在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保持太上升的态势，上周第六名，本周晋升到第四位，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3。 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一首歌，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结果，我深深知道那绝对不是我。既然曾经爱过，又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何必真正拥有你，即使离别也不会有太多难过。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着那首歌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Will you still love me? 是一首翻唱作品，向流行乐坛的前辈致敬的作品。汪苏泷重新翻唱童安格《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婉转吉他旋律开篇，悠扬的口风琴在耳边回荡，细腻的长笛缓缓飘扬。喜欢这样温暖的感觉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上的第四名，本周小升一位，季军位置。那么亚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2。 学校的舞池砸了他的人生，我容易醉在酒里，繁华中我是泄落的城池，人们拒绝我哭泣，要 少年的背景。 让我如此美丽，是不是在跟着他一起唱？大家记忆当中非常熟悉、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了。这首歌曲当年听到就感觉很特别，前面很舒缓，居然后面能够变得如此高昂，如此的动感。这就是陈明《寂寞让我如此美丽》，也是难能可见的歌曲当中，就是前半部分和副歌部分的反差这么大的作品哈。1994年，陈明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同名主打歌一经推出，瞬间也是引爆当年的流行乐坛，毫无质疑地奠定了他在流行乐坛的重要位置，成熟、细腻而独特的形象，更是走入太多歌迷的心中。好，汽车音乐排行榜冠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哇哦，上周第十名，本周直接登上冠军宝座。Don't Break My Heart， 黑豹乐队1991年的作品，30年了。这首歌曲仍然流传到现在，源自于他们的同名专辑，还有那首非常著名的《无地自容》，对，都是黑豹乐队冠军歌曲，来跟着他们一起唱吧。

手心的温暖也许不算多， 只有这么一刻。 只要这一刻就可以了，这一刻温暖，每个人都多奉献出一刻的温暖，这个世界该变得多么温暖。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温暖。刚刚是好妹妹乐队的多一刻温暖，刻呢是刻一刻两刻那个计重单位哈。这是一首号召全社会献出爱心关爱偏远山区老师和同学们的公益行动单曲。2016年好妹妹多一刻温暖，这次和以往的创作经验不太一样，他们呢深入到山区学校，真正体验了当地的生活，音乐当中去除了过多的混音和弦，留下音乐更纯粹的部分，就像孩子们一样用朴实无华的力量去打动人心，让温润的暖流再多一颗动人的旋律，动心的关爱送到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的身边，真好。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温暖，关于2021最让你温暖的那件事情是什么，最让你温暖感动的那个人又是谁，我们来期待冬日里，今天好冷，我们期待这份温暖。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和车相关的话题，就是关于车积碳这个问题。哎，很多人呢会发现汽车开久了，发动机会抖动、爆震、噪音大、油耗高、动力不足、汽车冷却启动困难，这些呢多半都是积碳引发的问题哦。那怎么办呢？哈，哎，我建议您用车贝尔轻松的解决积碳问题。现在第二瓶车贝尔还半价，即刻开抢。搜寻微信公众号17061345，17061345。哎，如何让车辆持久好状态？建议您用一下车贝哈，天猫和微信都有售，微信订购第二瓶还半价。来，咱们一起微信搜公众号17061045，特别好记，17061045。说了半天什么是积碳，给大家解释一下啊，积碳就是汽油和空气燃烧不充分或者燃烧之后的残留物长期积累，经过高温而形成的一种胶质啊，粘稠。那么燃油车在使用过程当中一定会产生积碳的，别担心，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积碳量多了就会引发发动机的故障了，那怎么办啊？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左右要检查清洗积碳了。4S 店呢，通常是用吊瓶或者是拆卸呀、核桃沙呀、干冰这些方式来清洗。10来万块钱的车清洗一下就得花个1800，要像奥迪、奔驰、宝马，咱家这些车哈、啊，就得花上大几千，费钱费时呢，还需要承担拆装不到位的风险。那如何省钱省时又安全高效的去除积碳，我建议您可以使用一下车贝尔，咱试试看啊。现在开抢的微信搜公众号17061045，17061045，车贝尔天猫微信有售。哎，车贝尔的功能很强大，直接就加到油箱，正常行驶当中轻松就清除油箱油路、喷油嘴、进气门、燃烧时三元催化等等多部位的积碳，省钱省时更省心。记住啊，现在微信订购第二瓶是半价，微信公众号17061045，17061045，可以在线下单。再来说说这车贝尔为什么会让很多老司机常备哈，也是养车神器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汽车呢是7分养3分修，养车养护能让车辆持久好状态，而车贝尔呢加到油箱呢能一步养护。新车使用的保持好状态，老车使用能解决费油、动力差等等积碳的故障。当您开车外出的时候，常备一瓶车贝尔，可以避免不同品质或者是这种劣质的燃油给您带来的爱车的损害哈。想要参加车贝尔第二瓶半价的车友，一定要关注微信公众号17061045。 1700610101234，我们在广播推广车贝尔也是推广很多年了，这是一款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除碳产品，好用还挺便宜，第二瓶半价嘛。微信搜公众号1700610123451700610123455，在线下单就会更加优惠的。有车友可能问了，那边可能最好时光在路上问了，车贝尔功能这么强大，使用麻烦吗？其实特简单啊，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强大的除碳因子，高效溶解积碳，轻松清除并解决积碳的故障，好用还特别便宜。嗯，这个您的车的积碳现在如果还在用打吊瓶的方式，真的是 out 了。因为我们再来说哈，多次强调的车贝尔，车呢就是用车的车哈，贝呢就是宝贝的贝，尔呢就是那个尔，什么呢，就是名字里面经常用的那个尔，尔与我唱尔，车贝尔就是专业的除碳除积碳，直接加油箱行驶即可轻松除碳。车贝尔推广11年之间，经过13次的升级，100万台车测试，这个积碳清洗安全有效，也得到了很多老司机的认可，内窥镜检测无效全额退款，还赔一箱油。那么除碳保养一年只需要2瓶，真的是很便宜，记住啊，保养一年就需要2瓶就够了。那么现在微信订购第二瓶是半价，微信来搜索公众号1700610123451700610123455，关注之后在线下单还送货上门，货到您可以再付款。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继续回到温暖的主题。说到温暖的歌曲，大家一定一定会想到一首歌，就是梁静茹的暖暖。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火车摆动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分享热汤，我们两只汤匙一个碗，左心房暖暖的好饱满。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说的我都愿意去，回忆里满足的旋律都可以是真的，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细腻的喜欢，你手掌的厚实感，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着歌，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知道慢慢就在胸膛。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 一听到这样的歌曲就感觉到好温暖，本身静茹的声音就给我们特别温暖特别温柔的感觉，所以当静茹唱到宁夏的时候，所以当静茹唱到勇气的时候，所以当静茹唱到这首暖暖的时候，都带给我们很多的感动，特别是那种温馨和温暖的感动。好了，北京时间9:45，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记住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我们继续来聊温暖听温暖的歌。赵咏华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感觉催生了这首《最浪漫的事》，也成为她的绝对代表作品。这首歌曲呢，早已经成为恋爱双方彼此心中的真爱金曲代言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去不了，还坐着摇椅慢慢聊，你还把我当作是手心里的宝。是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陈奕迅深情献唱，高度还原影片的质感，为你带来这首《陪你度过

太适合这个冬日聆听的歌，当然也太适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听到这样的歌曲，感觉到特别的温暖。来自赵赵的《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他把自己和奶奶的故事全部写在音乐当中，表达了对奶奶深深的爱。曲调很轻快哈，拒绝一切矫揉造作的处理。这首歌曲真实情感，展现了沉甸甸的爱，我想也是关于时光的味道吧。不投其所好，只讲述真诚的音乐，这就是音乐最本真的东西，那就是真正触动我们的心。不用太多的炫技，不用太多的花哨的编曲，不用太追赶流行，就是这份淡淡的感动，也许就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日带给我们这一缕温暖。和奶奶一起晒太阳，哇，多么温馨的画面，想想就觉得好温暖。北京时间10:06，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来继续我们今天温暖的主题。当然今天让你温暖的还有我们要送出的这份特别的礼物啊！以前说了，在新年呢要送给大家汽车音乐会的音乐特辑，除了这份礼物还有什么礼物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当然，年底会有礼物送出哈、啊！要感谢车贝尔为我们节目提供了195元的除碳剂。我汽车抖动、油耗高、启动困难，多半是积碳的问题，用车贝尔轻松的解决积碳问题。现在下单呢，第二瓶车贝尔还是半价。微信搜公众号1706123517061235，车贝尔轻积碳，内窥镜检测无效，全额退款，还赔一箱油。哇哦！天猫和微信有售哈，微信订购第二瓶半价，记住微信公众号搜索1706123517061235，好温暖，谢谢车贝尔，还为我们节目提供了两份奖品，今天还是两份奖品啊，会有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人获得一瓶。好了，你还在等什么呢？赶快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下单吧，输入车贝尔三个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价值195元的除碳剂啊。也要谢谢听听聊天室当中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好朋友，现在点赞，我们点赞已经过10万，谢谢你们的支持。据关乎温暖啊，一个胖子给我们说了一个故事，上班的时候一个喜欢的女生单位发了一箱水果，我知道她骑自行车肯定没有绳子，默默找了根绳子给她送过去了，然后就完了，画句号了，你看看。然后要特别感谢2629，她说今天的歌曲真的太好听了，在寒冷的冬季感觉特别的温暖，您的声音和主持也热情，每次听到之后感觉特别的愉快，特别开心，是吗？其实我要感谢你们，每一次到年末的时候，我说了哈，这周我们有几个词来概括，有幸福、快乐、祝福，那是送给你们的，当然还有感恩、温暖和感动，要对你们说谢谢，你们又陪伴我一年的时间，我们共同走过了2021，一切快乐的和不快乐都将成为过去，我们期待2022年继续相伴在一起。 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时间一来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山有你，苦一点也愿意，就算是为了和你与我相遇。一路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 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时间一把，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时间一把，让我爱上你，才有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你。一路上有上有你，痛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 张学友一路上有你，是不是又是这首经典的老歌把你吸引过来了呢？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就让我们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 听妈妈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待会儿我们继续来听这些经典的老歌，来在这样的冬日温暖彼此，在音乐当中温暖彼此啊。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五，要来关注咱家的电动汽车了。关于电动汽车，不知道你了解有多少，今天告诉大家三个讯息哈。首先，全球新能源汽车发展已经进入不可逆的快车道，目前中国的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10%，也就是汽车的增量当中电动化的比例超过10%，到2025年预计会突破30%。那美国、欧洲等等国家的渗透率呢也在增长，特别是北欧，挪威的电动汽车的新车销售占比已经接近100%啊。当然了，各国的电动化的技术线路不一样哈，中国是纯电为主，欧洲呢是插电为主，日本呢则是弱混合，这个弱电混合电为主哈。第二呢，就是中国仍然在比较长的时间之内处于领跑地位。2022年，中国电动汽车的年销量将突破500万辆，2025年将达到至少700万辆。乐观的估计是900到1000万辆，从一百万到一千万辆，也就是几年的时间，这个发展速度创造了全球新能源行业之最。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增速以及所带动的产业的规模，在过去都是难以想象的。以动力电池为例，到2025年，中国的电池装机量将达到600，全球规模是最大的。 第三就是中小城市和农村将成为新能源汽车新的市场增长点。过去呢，中小城市和农村消费者第一辆车往往都选择燃油车，进入机动化高速发展的阶段，消费者的第一辆车呢将很有可能是新能源汽车，这会成为未来3到5年继大型城市之后中国电动化市场的一个爆发点，并成为未来市场增量当中一个最重要的领域。这会对于碳的减排、改善3、4线城市还有农村机动化出行发挥巨大的作用。哎，真的，低碳环保、轻装出行，你我都要贡献力量。好了，那今天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小野丽莎的《玫瑰人生》。哇，又是一首好好听的温暖的歌曲，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音乐定制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Pas de bonheur, ton jour connaît.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都会给你。 汽车音乐会会带给你所有的感动，带给你温暖。好了，这个时段最好来分享赵雷的《成都》。我们都说年少读不懂李宗盛，读懂已是曲中人。这样的话呢，同样是于赵雷，他用自己独特的嗓音，让自己的青春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民谣。2017年，赵雷参加《我是歌手》，那一次他的《成都》唱哭了现场所有的人。今天我们再来感动于这首歌曲吧，《成都》，用这样的音乐来温暖彼此。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不止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哦哦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停 子，我们就是要听这些暖心的歌，把日子都挂着过得温暖起来，把自己燃起来。音乐就是可以抵抗岁月的悠长。谢谢生如夏花，说得太好了，没想到你如此有文采。还有人在说，哇，今天歌单太暖心了，首首唱进心里，今天的歌曲太好听了。也许在今天这样的天气，我们就需要这样温暖的歌吧。想家了吗？就快到春节了，回家去看看吧。把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家乡，该回家去看看了。赵雷的成都再次温暖到了我们。好了，别忘了我们今天还有奖品要送给大家，除了好歌还有奖品哦。由车贝尔提供的195元的除碳剂，汽车抖动油耗高启动困难，多半是积碳的问题，用车贝尔吧，轻松解决积碳问题。现在下单第二瓶车贝尔半价，微信搜公众号17061012345，17061012345，车贝尔轻积碳。内窥镜检测无效，全额退款，还配一箱油呢。天猫和微信有售哈，微信订购第二瓶半价，微信公众号记好了，17061012345，17061012345。这份幸运会属于谁呢？好了，汽车约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来继续听音乐，温暖彼此。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六天一，向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Sing together。 去聆听远处浩瀚无际的声音。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 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 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好心情，祝你一路顺风。我现在在路上应当已经不堵了吧，希望大家在路上是一路畅通的。好了，欧阳菲菲这首《爱的路上你和我》把你带到了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也是我们本周的最后一个时段的节目了，一定要完整收听哦。这首歌曲其实是翻唱一首英文老歌，但是和《爱的路上千万里勇敢坚定》不同的是，这首音乐呢却满身轻松的出发，一种洒脱的感觉。好了，每一次到这个岁末的时候都喜欢放这首歌曲，《爱的路上你和我》是我们一路相伴一路的温暖，走到了2021年的岁末，又将要迎来2022年继续相伴，真的太好了。谢谢听众朋友啊，特别是在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来说，哎，今天歌曲真的太好听了，今天不愧是温暖的主题哈，听到这样的音乐让我们感觉到真的很温馨很感动。是啊，在今天北京突然降温了这么冷的天气当中，大家如果刚刚出门一定要戴好口罩，同时戴好手套，有条件的话再把帽子什么也都遮上啊，今天真的挺冷。昨天呢是刮风了，然后今天北京呢是温度下降了不 少哈。昨天还在说呢，这个河怎么不结冰啊？这冬天为什么不冷啊？你看这不能说啊，一说就开始冷了。好了，最好保暖哈。同时呢，这个到年末的时候呢会比较堵，大家出来办事比较多，所以要提前提早出门，在路上一定要稳稳的开车，千万不要胡乱并线哈，特别的慌张，一定要慢慢慢慢注意行车安全。好了，说到温暖的歌，接下来这首绝对是了，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周华健，爱相随。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前流行音乐 Lady Gaga Ter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黄小琥凭借自己的歌声浑厚，还有他特别的唱腔，打动了很多人。那一首2009年的《没那么简单》唱到皆知巷闻。其实在这首主打曲的专辑《简单不简单》当中，还有这首《伴》同样叫好又叫座。走心入情的这首作品被称为是他的情感主打三部曲之一呢。好了，汽车音乐会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最后来听郭靖《拥抱你的微笑》。在这样的冬日，继续用音乐温暖彼此，还有接下来的节目正午有星光。我是腾冰，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和你相约下周一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一定要来哟。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时间陪着我们慢慢长大，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勇气陪伴我去打败害怕，大口深呼吸就点亮希望。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冰主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 974